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大家嚟到今日系3月22日嘅南风窗，咁今日咧有三位主持啦，有我阿 Sam， 咁有阿糖水， 大家好， 系有思华姐姐， 各位好， 大家好，嗱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讲两个主题啦，咁第一个主题我哋系会讲新加坡嘅，第二个主题就讲下加布嘅，咁讲下新加坡咧，咁今日阿糖水其实喺新加坡住过嘅，同埋依排啊，好似佢哋嘅国父李光耀依排都病重命危喎，系嘛？ 系啊，好似系入咗深切治疗部系嘛？思维知唔知啊？你有冇睇呢个新闻？ 知，梗系有啦。不过一路都唔死得，又有啲谣传又佢死咗。不过又一路都仲系情况严重，危殆添。 咁啊，思维姐姐，你对新加坡有咩印象？之前有冇新加坡做过嘢，或者嗰啲新加坡嚟？ 我冇去新加坡做过嘢，但系我就喺旧年嘅七月就去咗新加坡，就住咗几日啦。咁因為我自己一路都知道，以為自己知道啦，新加坡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咁所以就並冇特別的感覺，只是覺得佢有一個，因為當時我七月去嘛，就超熱，咁同埋係一個好齊整、好整潔嘅國家，都住幾日 OK 嘅，完全冇問題啊。 我住咗幾個月，感受都幾深啦，咁亦都有同啲，因為我係公幹啦，咁我依間當年係間國際性嘅公司做，咁派咗去就去咗做。即係公幹，咁當地亦都有當地嘅同事，咁都有一啲互動啦，同當地人。 啲文化應該好接近 嘅 嘛？ 就係好驚訝，其實唔係喎。初諗住會好接近啦，但係識落其實同香港人爭都相差好遠下嘅喎。嗱，新加坡人咧，即係 nice 過香港人好多嘅，俾翻個 credit 佢哋，真係好人嘅嗰啲人，係亦都好友善啊 ，friendly 好多嘅。但 係 做嘢嘅 style 咧係爭好遠嘅。你香港人係爽快好多，新加坡人係唔係點中意推來推去啊啲嘢咁樣嘅？ 我自己咧，因為其實舊年七月去同我爸爸去嘅，我爸爸係喺大陸做生意，但係就同新加坡啲廠家咧係有啲聯繫啊，咁我就去探咗幾個嘅廠家，我自己嘅印象咧就係新加坡唔係話見好多，但新加坡人咧就相當有南洋人嗰啲嘅樸實，其實嗰啲廠家都好富裕嘅嚇，但係咧著嗰啲衫咧係非常樸素嘅，即係你唔會知道佢係有錢佬咯，咁但係其實即係 係啊， 唔係咁我唔係介意呢，我覺得好好， 即係好污衊啊， 唔係好樸素。 好朴素，着件白色嘅恤衫咁。 唔系佢热啊嘛，嗰边热啊嘛，即系唔会好型咁样嘅着到。 我去到有一个 office 咧，其实佢都系三几层噶啦，自置物业，成条街都系嗰个人嘅添啊。嗰间咁嘅厂咧系超过100年啦，你谂佢系一个几即系几殷实嘅一个家族嘅生意啦吓。咁我去到見到嗰個暫時嘅掌台人，年紀都大噶啦，都70多、80歲啦嚇，咁所以好大，即係我爸爸都係80多歲。咁我上到去嘅時候咧，哇！嗰間嘢好鬼大，但冇冷氣，係要入到去嗰個總嗰個老闆嗰個辦公室仔先至有冷氣， 即係好 慳。熱到我死，我心諗好心你啦，但佢嘅樓底好高，但我心諗好心你啦，咁熱到冇冷氣，咁即係唔係啲小企業啊？我心諗啊，新加坡人真係好樸素，跟住佢仲請我哋去嗰個皇世紀咧食嗰啲肉骨茶啊嘛，即係我話我想去食，因為我知道嗰間廠房喺附近喺皇世紀嘅肉骨茶附近，咁我咪去咯。唉，又係冇冷氣，唉，咁啊熱到死。咁仲有嗰啲肉骨茶係好辣嘅，當你又冇冷氣，又食啲好辣嘅肉骨茶。七月啫嘛，啱啱幾個月之前。 啱啱幾個月前。咁如果咁樣講， 幾個月之前啫嘛。 樸素呢樣嘢咧，我因為我嗰陣時一齊做嘢，除咗新加坡人，仲有好多馬來西亞人噶嘛。咁嗰啲馬來西亞同事咧，就即係佢哋眼中咧，新加坡女仔咧係好貪錢嘅。 係。因为都是事实，因为都是事实。 我记得我第一日去到 office 咧，咁就见到嗰啲同事，当地啲女同事咧就攞住名牌袋啊，咁样喺度行啊。你知喺澳洲做惯嘢咧，好少呢啲场面噶嘛，已经，所以都 都幾深刻嘅嗰個印象。 咁我見嗰啲係啲廠家，其實係唔係好同，因為嗰啲廠商本身又係即係好多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企業咧，做廠嘅人一定係樸素嘅。咁但我估唔到，即係連啲 office 啊都咁即係咁好慳儉啊，直情係覺得佢哋嗰個廠家係好有錢嘅，佢送我去嗰架車都係好普通嘅啫，即係絕對唔係咩靚車。我印象裏邊一啲普通嘅日本最普通嗰啲又唔係新嗰啲即係普通嘅房車，咁我就係即係有咁嘅感覺。但可能 office lady 就真係第二種唔同嘅嘢啦。阿邦，我當然唔會中意啦。其實我又要講翻我哋幾廿年前六四之後咧，我哋冚冧冧聲要走嘅咧，其實新加坡都叫咗，即係我哋都 approve 咗嘅。但係好明顯啦，如果有澳洲同埋有新加坡選，我死都唔會去新加坡。我當時其實已經我當時已經話啦，我話新加坡咪係另一個大佬。 哦， 即係我就係唔想啫嘛。 但 係 啲 交場 近啲 喎， 會唔會啊？或者都 係 即係。 你講得啱，你講得啱。但係我哋當時走就係因為啲細路仔，我心諗我又要帶佢嚟嗰個大陸，我咪好可笑。咁所以唔係老實講，如果當時冇得揀，我都會去新加坡。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強調，我真係唔要喺暴政之下生活啦嘛。我唔要我啲細路仔喺暴政之下生活。咁所以咧，如果冇得揀，我連新加坡都會去。不過我相信，如果我去咗新加坡，我會喺嗰度再尋求一條出路，係唔喺呢個新加坡嘅社會。但係後來因為澳洲都又 OK， 咁我梗係嚟澳洲啦。冇自由同冇民主啊！呢個係我由細到大都認識嘅新加坡。 但你生活上其實有咁大分別，你香港以前九七之前都唔理呢啲嘢㗎啦，主即係唔理都係生過自己生活㗎。點解會咁？ 唔 係 喎 ，Sam， 你而家先識我咩？我九七之前已經係非常 political， 我一向我由我由讀中學開始已經係一個 向往自由， 一個非常之注意唔係係追求理想。我當時係一個好左啊，即係服膺於呢個紅色中國嘅一個嘅小女孩嚟㗎。所以咧，李儀咧，你哋而家先至可能而家先識啦。當然我比你哋老，但係李儀佢最初嗰本雜誌喺我自己讀中學嘅時候，佢嗰本雜誌叫七十年代咧，我已經睇。但係你諗下，我當時只係一個十二三歲嘅細路女，但我已經好有興趣對呢個政治啊、文化、社會咁，所以。我認識嘅新加坡係真真正正同我想象中嘅係一樣嘅。我成日都係一個有選舉但冇民主、自由亦都唔多嘅地方。 我記得我去新加坡嗰陣時咧，咁我通常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咧，我就會中意睇下當地報紙啊咁樣嘅。咁新加坡我都係睇下佢報紙啊。咁你睇電視啊，留意一下啲傳媒啊。咁新加坡咧就得一個傳媒機構嘅啫。咁跟住我睇得幾日咧，啲報紙我就唔睇啦。都冇，全部都是宣传机器嚟嘅，嗰啲报纸，即系佢又 文汇报咯， 系咯，但系佢包装得好少少咯，咁佢就写英文咯，咁佢跟住就会永远就会小马大帮忙啊，永远所谓嗰啲所谓评论就会话啊，我哋有啲咩问题，不过咧和谐咧，社会嘅和谐系最紧要嘅，永远都系咁样。咁跟住你见罪案啊嗰啲报道咧都冇乜嘅，咁但系你慢慢住落咧，你就会知道，譬如有啲区。其实罪案率是非常之高的。譬如我可以话俾你听，基靓嗰个区嘅罪案率系唔低嘅。你全部都唔知嘅嗰啲嘢。所以咧，好大问题就话你冇，当你冇呢个言论自由嘅时候，其实你即系你外人，你点知道新加坡嘅真相系点啫？根本就冇人知道。你只不过系你眼睇到嗰条街啫嘛。你就系知道嗰条街，譬如 Oxford Street， 你觉得系诶，唔系嗰条 Orchard Road， 你觉得系哦。好整潔，好靚咁樣，咪咁咯。所以係根本成日冇人知道新加坡嘅真相係點樣。 咁你俾你揀香港同新加坡，你會點選擇？ 我寧願香港啊，講真。 點解咧？ 你去到我諗，你其實新加坡如果目前嚟講，你真係會有喺嗰度生活，你嗰個物質生活真係相當唔錯。但係你住得幾個禮拜都唔知做乜㗎啦喺嗰度。即係你 shopping， 你都係 shop 嗰幾條街嘅啫。你去 party， 你都係。嗰幾間 pub 嗰幾個區， 咁你咁講，香港都係噶，香港都係，你又咪係嗰幾間啲咯，你係去旺角、尖沙咀買嘢。 根本你嗰個生活係，你揾唔到一個深度喺入邊咯，你亦都揾冇一個俾你創造嘅空間喺入邊咯。 即係香港反而有呢啲嘢，因為香港有言論自由，有一個比較開放嘅社會，係咪咁嘅意思啊？ 冇錯，你始終你嗰個言論自由係深化好多嘅。你諗下，譬如就算而家主流傳媒收編曬啦，咁你都仲有網。起码你可以出嚟示威，仲有雨伞运动或者雨伞革命。 喂，新加坡冇网台噶嘛？理论上网台全世界都 OK 嘅喎、 哦。嗱、 啊， 新加坡都有， 唔 set 啦，佢都可以聽噶嚇、啊。我記得我喺新加坡一路可以聽到曬所有我想聽嘅嘢嘅喎。 你即係話聽翻新加坡， 聽翻網台，唔係聽翻你講嘅嘢啊！我哋自己嗰啲嘢，香港嗰啲完全冇問題。我一路 download 一路聽，我喺酒店度就咁有上到網，我唔覺得有問題喎。你令我覺得好奇怪，我喺新加坡一路都有上網 嘅 喎。 我嘅網台意思係香港佢有 冇人做呢啲嘢？ 係啦，係發展得好蓬勃噶嘛而家。 即係啲人嘅想法冇咁對呢樣嘢冇咁堅持啊。 而家香港嘅網台係遍地開花噶嘛，但你新加坡你唔會見到呢個現象啊嘛。即係你唔會有好多網台，好似譬如《熱血時報》咁日日屌柒李光耀噶嘛，唔會啊。 哦，即係你嘅意思，佢哋自己都唔會製作呢啲咁嘅嘢嘅，佢鉛製得好犀利啦。 或者我諗可能性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手法又炮製你喺新加坡？ 嗰啲示威都冇㗎。 梗會啦，佢用好多嘅辦法㗎。我聽講，如果譬如你要同人民行動黨嗰啲人，係啊，唔收你垃圾啊，即係或者。你唔俾电你嗰个区啊，你边个选去嘅， 冇 出晒你啊死啊，你冇得住啊，喂咁好严重噶嘛，赶尽杀绝真系。 我或者我讲下我自己都自己嘅对新加坡嘅想法啦，或者睇法啦。咁我自己冇去过新加坡住嘅，但系咧当年我啱啱读完大学嘅时候咧，即系读完学士嘅时候，咁我先读 I T 啊嘛，咁嗰阵时就收封信，就新加坡政府寄过嚟嘅。就話邀請我哋去申請新加坡政府工，咁我記得嗰陣時係做啲航空咩航，好似係民航處咁上下東西啦，就做啲 IT 嘅嘢嘅，咁即係好似 graduate program 咁樣就叫我哋去申請。咁我仲記得咧佢封信咧就寫埋會包啲咩啦，咁啊包你有居留權啦，即係如果請你嘅話，咁包你食宿啦，俾埋宿舍你嘅喎，咁即係好好嘅，即係基本上係想你嗰度定居咁啊。咁我就諗，哇，咁即係我喺度諗， 大隻鴿乸出， 係啦，咁大隻鴿乸出，係啦，咁我就喺度，唔係我喺度諗，咁我話會唔會係即係我成績 OK 啦，但係唔係話好爆嗰只啊嘛，咁我諗可能個個都有啦，呢啲可能求其 advertisement 啦，但我問過咧，我啲同學咧，啲澳洲同學係冇嘅喎，啲鬼佬同學係，即係我懷疑佢係專係 target 啲華人，因為即係嗰陣時我冇留意到啦，但係後來過幾年我諗翻轉就係，咦，其實都有可能，因為佢一路都想吸納啲。是華裔的移民保持回華裔的大多咁嗰陣時我就做咗個決定，就喺度諗，咦？咁如果香港、新加坡同澳洲比，而家好似豬肉在前過新加坡好啲嘅咧，咁我諗，我就同 Sarah 姐姐都差唔多嘅諗法啦。我就諗，我覺得，喂，咁如果新加坡同香港差唔多，咁我不如幫香港。咁我冇理由，即係有乜分別咧？你個分別唔係太大啊嘛，係咪先嗰陣時？咁同埋我又要去個新地方，我不如直接幫香港啦咁樣。咁 當然係啦， 係冇做到呢、這個，即係冇去到啦，就留咗澳洲。咁我而家睇翻轉都係即係。咁所以即係新加坡係對新移民 welcome， 如果你話咁我要， 尤其是係精英啦，佢哋所謂嘅精英啦，佢係真係好中意嘅嚇。唔知啱唔啱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因為我其實常常都注意世界嘅事情啦。咁原來新加坡長期都係香港嘅所謂一個競爭嘅對手啦。咁中國內地又好推崇呢個所謂新加坡模式咧。咁我哋都會特別留意一下。我曾經一度都諗下，可能要去新加坡嚇。咁但係呢一個城市俾我由始至終嘅感覺咧，我係覺得佢一個相當 boring 啊，一個非常之沉悶嘅城市。雖然我冇住過一段長嘅時間，但你要我日日就咁喺嗰度食同埋住，喂，老老實實嗰、那個國家又唔大，好細嘅啫嘛，佢人口都500万，咁、那個國家又非常之細。玩嘅地方又唔多，嗱佢又冇乜天然風景嘅，其實佢啲嘢係佢製作出嚟嘅，就所有 attractions 咧，冇佢冇自然嘅風景嘅，天氣又超熱，咁我自己覺得對我嚟講咧，如果但係你呢一啲都係好唔啱香港文化嘅嘢啊嘛，佢就算食嘅嘢，所謂佢哋嗰啲熟食中心，即係我哋嘅所謂大排檔又係冇冷氣嘅，即係我好憎好熱嘅地方咧。又食住啲好熱嘅，又冇冷氣，其實咧佢哋自己慣咗話唔熱啫，其實邊度係唔熱啦？個個成身汗，即係我中意啲好比較舒適啲嘅地方。佢已經冇四季，已經係一件好乞人憎嘅事，討厭啊！即係成日都即係佢好 boring 啊，連天氣都 boring， 景色又 boring， 政治生態又 boring。咁係一個 boring city， 我覺得佢好 boring 啊！即係我雖然 唔明點解新加坡呢、這個模式會係即係叫做行得通啦、啊。咁當然你要有一班願意做豬嘅人喺個養豬主義下邊生活先啦、啊。佢其實佢 target 華人係好正常嘅，除咗因為佢係華人國家之外，你西人去到係唔得嘅。 即係如果你有太多西人去到咧，係唔會 work 嘅，因為華人先有呢種咁嘅奴性噶嘛。 能耐啊，係啊，有咁樣嘅。 係唔明點解？譬如話大陸成日要話係學習新加坡模式，點解大陸係做唔到咧？係冇可能會做到。第一就係你一定唔可以，冇可能會好似新加坡人咁有錢，因為如果當你嗰、那個中国嗰个人口去到新加坡人咁有钱嘅时候咧，即系你需要嗰个资源咧系难以想象咁多，因为新加坡人系真系好有钱， 点解你觉得佢哋好有钱？其实佢哋个国民生产总值系多，都有50,000+，喺暂时排名世界系第八啊。嗰、那个美金嘅GDP 系50,000+，咁但系佢嘅嘢唔平嘅，就系、是、佢除咗住比较平啊， 都系讲个 GDP per capita 啦。咁其实。如果你讲，譬如我哋去，我哋同一间公司比较咁样啦，咁新加坡人个人工咧系低少少，系低过澳洲人少少。咁但系第一，佢税率低啦，佢税率都系10%，好似香港咁啊。咁第二，你平时如果你住祖屋同埋食嘢咧，都系好平。咁变咗佢嗰个 disposal income 系好多嘅。所以去新加坡咧，系扫地嗰个都玩 iPhone 嘅。咁几年前咧，iPhone 都唔系咁，都唔系普遍咧咁紧要，系有钱嘛。 我用钱多， 佢又唔使揸车，咁你车都几十万一架啦。你又公共交通工具、公屋，跟住食大排档，咁你钱，你搵钱，税率又低，咁其实你真系好有钱嘅。你谂下， 咁听落去真系，其实都系即系以香港人嘅 standard 系咯，人间天堂嚟噶咯。 系啊。 但系 系啊， 点 但系 解好似我听亲个个喺新加坡住嘅嗰啲都话，哎呀，真系唔好啦，新加坡唔好个人，即系我好似系咪其实系闷咧？讲到尾就系闷，冇乜好冇香港咁多姿多彩。 你真系会你个灵性会死噶， 灵性 你个人 死啊，即系冇乜，即系个 city 好似冇灵魂噶嘛。 你未去过，即系你未住过，你系想象唔到嗰种即系好似唞唔到气嗰种感觉，同埋 系啊，窒息嘅灵魂， 同埋。窒息嘅感觉，呢种窒息嘅感觉，同埋就系讲一样嘢，冇冬天咧，都已经系都几大镬噶咯。 好讨厌噶，系个 天气 都 系 咁。喂，老实讲，女人就中意买衫，你买衫系要换季先有意思噶嘛？日日都系咁，边度开心？我当时冇考虑新加坡其中嘅原因，我话我最憎一个唔可以换季嘅国家地区。香港都已经越嚟越热啦，但系起码你都话真系有件褛着下可以。佢啊，一系就落雨，一系就唔落雨，即系所谓季节就系、是、啊，即系有时成日落雨咁啊。新加坡，我觉得系好闷噶，成个城市系咁。 其实新加坡佢我觉得我发现到一点就系咩咧？就系、是、其实咧系1997年归咗之后，啲人成日先至话哦，学下新加坡，学下新加坡。其实1997年之前，甚至乎2000年之前，根本上新加坡一路都系点讲啊？系跟住喺香港后面噶嘛。 有个小插曲喎，我有个朋友咧，佢就撞到啊689嘅助手喎，咁咧佢就。问佢，咁跟住佢个助手就话：689咧，好欣赏新加坡李光耀嗰种模式啦，亦都好深入咁样，好清楚，即系好知道佢对嗰个模式认识好深嘅。咁跟住个朋友问佢：啊，咁啊，特首喺新加坡住过几耐啊？咁样冇啊，冇啊，即系冇住过， 冇住过，咁嘅 系冇住过。 唔係，我覺得好簡單啫。所有共產黨人嘅天堂咪就係新加坡咯。佢覺得經濟係發達嘅，人民係愚昧嘅，任你牽著走嘅，跟住就冇新聞自由，亦都有所謂投票，但係投票得一個黨俾佢投。呢、這個咪係共產黨夢寐以求嘅一個佢哋嘅理想世界咯。呢、這個咪佢哋嘅天堂咯。最大嘅問題係你有冇人咁廉潔先？嗱，新加坡你幾唔中意佢都好，佢真係一個廉盟政府喎。由李光耀到咗佢個仔。當然啦，佢自己整個仔啊叫做總理，嗰個總統冇人識嘅，話俾你聽。你知唔知邊個叫新加坡總統？有冇人識啊？梗係冇啦，因為冇權嘅。 噏唔出啦，噏唔出。 李顯龍係叫總理。 哦。 總統叫陳慶賢啦，我係抄資料先抄到，冇人識佢。咁即係其實咧，雖然你話佢幾廉能政治都好，佢都係有中國人嗰個家風，就係將個位就傳俾個仔啦嚇。咁我唔好理佢啦。但係無論仲有佢其實好多嗰啲大企業咧，都係李顯龍或者佢家族掌控嘅。咁唔緊要啦，新加坡人都唔嘈，我哋冇理由嘈嘅。但係個問題係，佢起碼擺出嚟個款咧，都係有英式嗰個制度咧，係廉潔嘅。咁仲有大陸成日想話學人咧，就係希望係高薪養廉啊嘛。我心諗高薪極都唔會有1噸嘅錢俾你一個月㗎，係咪？即係呢個唔 work 嘅喺共產黨嚟講，佢以為人哋可以咁。唔係高薪可以養廉，其實 而家習近平更加要話減呢個公務員嘅人工添，我心諗根本公務員嘅人工就係一個入場券嚟嘅啫嘛，你做咗公務員，你後面就有好多嘅利益，咁所以我覺得無色佢哋就係贊成，因為佢哋想要有一班豬一樣嘅人嘛，但係佢哋又唔可以學到人廉潔，咁所以咧，即係佢哋話學新加坡啦，或者個死人梁振英話想學新加坡，根本係真係 bullshit 垃圾嚟嘅，你講乜嘢呢啲説話？新加坡模式嗱，好老实讲，如果以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如果中国真系做到，我赞成，因为佢总比而家嘅中国好。我都系觉得闷噶，但系我都觉得好啊，OK 啊，都叫做冇咁腐败，冇咁核突，冇咁丑陋咁，即系慢慢希望有进步啦。但系当然呢个唔系我理想嘅模式啊，我当然唔能够接受，所以我先谂都唔谂。 佢嗰個吊詭嘅地方就在於咧，新加坡本身係反共噶嘛，咁同埋咧，我想 highlight 一點就係咩咧？就其實即係2000年之前，其實新加坡一路跟住香港後面走啦。咁其實唔單單只係話嗰個經濟上嘅成就啊，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仲係喺個文化上嘅成就。即係譬如我哋今日你去到外國每一笪地方，佢就話我去飲茶。飲茶其實好香港嘅嘢嚟嘅，其實係香港傳出去。即係而家我喺街頭行都見到啲餐館大大隻字，啲有啲鬼佬餐廳開始做啲 fusion 嗰啲咧，而家開始飲茶，直情係用廣東話拼音飲茶咁樣。即係我香港嘅電影 Hong Kong Cinema 你可以做到外國嘅 study 翻轉頭，即係學翻你香邊頭。咁即係呢一種文化嘅軟實力咧，係新加坡係完全即係拍馬都追唔到。咁呢啲咁嘅軟實力，呢啲咁嘅成就係點解會咁之前係咁多年嚟都係覺得，新加坡喺香港跟住香港走咁樣咯。咁當然呢啲嘢好多已經慢慢消逝咗啦。咁大家可能就會覺得，而家新加坡啲樓住大咗，又點點點又點點點。但其實好似頭先兩位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個地方係冇言論自由，你個地方係冇即係冇民主自由，冇呢啲咁嘅思想，亦都冇言論自由，容許即係當地嘅居民去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嘅話咧，其實係對嗰個社會嘅發展。一直局限。 系啊，其实新加坡一路佢嗰、那个自从亚洲金融风暴以嚟咧，个经济其实一路都系唔好嘅。咁系到最近嗰几年咧，就系靠大幅增加移民。佢好快由几年间由300几万人去到变成咗500几万人，即系差唔多系超过咗50% 个增幅。咁同埋就系靠嗰个赌业，那个赌业咧已经系成为世界第三大嘅大赌场嚟。所以其实佢而家都系。即基本上都係行緊你移民另外一個同步發展嘅就係地產，嗰啲地產咧亦都係炒到好貴，基本上佢都係行緊嗰套索契經濟模式。佢都係索契嘅，佢哋都係索契嘅。所以如果大陸有咩風吹草動咧，佢哋都大鑊㗎。即係你起碼賭場嗰度咧係會受影響。咁同埋你都製造好多社會問題，所以我自己就親眼喺新加坡超級市場咧見到嗰啲新加坡人鬧嗰啲大陸人，即係佢唔係真係指住個大陸人嚟鬧，佢就咁喺度係咁喺度鬧，喺度鬧呢啲咁嘅人啊咩啊咁樣。最近亦都出現個示威係反對移民啦，新加坡有時差唔多係有時嚟第一次新加坡出現示威嘅，即係證明嗰個份咧，即係如果新加坡人都出嚟示威咧， 好大 一定係嗰 好大鑊， 民怨係好深好大鑊㗎。想指出一點咧，就係點解好多人明點解新加坡會做到呢種咁樣嘅廉潔嘅政府喺呢個專權統治之後會做到呢樣嘢咧，就係、是。其实新加坡个制度啊，系一个半帝制嚟噶嘛，即系基本上李光耀系皇帝嚟噶嘛，咁佢唔会炒我佢自己个国家，佢仲要传俾佢个仔李显龙噶嘛，而李光耀亦都系有呢个权威去统治咗新加坡噶嘛，咁你呢个制度之下，你咪会做到咯。咁但系如果你中国共产党唔系一个咁样制度嚟噶嘛，系一个 寡头垄断嘅一个。极端独裁嘅 寡头垄断嘅制度， 共 同埋佢哋系随时准备 虚 走 伪共产主义国家，唔系咁。仲有我谂，我觉得新加坡都系小国寡民嘅。老实讲，又个问题又真系冇咁大嘅，即系大陆你要俾个真系一个 understanding 佢嘅就，佢人真系太多，佢人多到咁咧，佢自己都舐晒气咁。嗱，李光耀就嚟死啦，不出好短嘅时间佢就会死。你觉得新加坡可唔可以回复翻呢一种？嗱，我自己睇，我喺 outside 咋，我自己长期睇嗰啲 articles 咧，都系好似觉得新加坡人民真系好中意李光耀，同埋好听话，即系一堆信民嚟嘅。咁你觉得 我唔知你自己喺做嘢過程見到佢哋係咪真係咁純文嘅咧？ 絕對係。 咁佢哋中唔中意李光耀？即係當佢神咁拜嘅，即係真係聽神。 當佢神咁拜㗎啦，係啊，當佢神咁拜㗎。 都係覺得香港係好過新加坡㗎，就算可能新加坡物質上面係比較豐裕，相比香港今時今日，但係都係覺得始終都係需要有自由嘅咁樣。 唔係我兩睇啫，嗱好老實講，唔係因為香港最近咧，唔係我唔係話因為香港最近好唔可以話動亂咧，即係好多躁動啦。我當然明白啦，我哋長期都大家有留意香港。但是香港實際上的居住環境是差到這樣，我自己相信如果我是青年人，即是20歲又沒有樓又住劏房的話，我寧願去新加坡，沒有自由都好過你日日坐監。真的個生活空間差成這樣，雖然你說 有所謂言論自由有什麼啊，如果你做一個基層到死的人出去畫畫，可能每年示威幾次，甚至被你鬧啲水貨客鬧到聲嘶力竭啦，回到去對住四埲牆，而且那間房又得十尺，最後是兩公婆一起住呢，我相信我一定寧願住新加坡。不可能，因為最 basic need 都滿足不到呢，衣食住，即等於我問你啊 Sam， 如果你連飯都沒得吃，被你去得新加坡，就算去坐監你都滯，因為你沒有飯吃嘛，最 basic 那樣東西你滿足不到嘛。 唔係你問我嘅話咧，我可以同你講，我而家依刻可以即刻同你講，我會寧願過新加坡咯。依、這個唔係物質上嘅問題，依、這個係發展嘅問題。即係後生，即係你如果係比較後生嘅廿零三十歲， 都好啊。 梗係去一笪有發展機會嘅地方啦。新加坡好多唔好嘅地方，但係有一樣嘢我so far聽翻嚟係都 OK 嘅，就係咩咧？就佢比你發達啊嘛。即係當然個社會都好階級，但係就話起碼相對地嗰個 social mobility 係比香港一定好。而家香港係直情係全部冇出路嘅，你打份工出嚟，大學生出嚟$10,000留下，做幾年$10,000，唔好話買樓啦，你即係唔好話做生意買樓發達點樣，你根本你連上進嗰個階梯你都唔存在。 係啊，我覺得唔同我哋細個嗰時個香港啦，我細個嗰時比較窮，但係好似你咁講，起碼都叫有少少明天啦。而家香港搞成咁。哇！日日住劏房， 同埋頭先阿糖水有個一點講得幾好嘅，就係話喂，政府營造一個環境，令到市民有累積資本嘅能力，即係話哦，你住嘅公營房屋鬼迷咁大，然後你食嘅食大排檔，平時又唔使搭車嘅公共交通已經可以照顧到你嘅需要，亦都唔會話好貴嘅，咁變咗你就算掃地阿嬸啊，都可以儲到錢嘅。你要儲到錢先至，然後先至可以有機會投資或者做任何事情噶嘛，即係做生意啊或者做任何事噶嘛。咁所以即係你 問我，我自己咧。不是一个经济动物，绝对不是、啊、所以我才选一条我自己觉得经济上更加困难的道路。但 我也都相当喜欢有言论自由，如果我都不用搞这些事情。但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连基本生活都满足不到的话，我当然宁愿是自由那里，很老实说是要满足了基本生活那里才再 高尚的人。那你老实说，你要我 做一个餐餐餓死的人，或者一個在監牢裏面的人，那我就寧願做一隻吃得飽的豬了。你不要說我是豬，其實人是有很多個層次的，是不是？那即如果我真的日日回家，還要兩公婆住在一間劏房，永遠都不可以有細路的啦，有細路你不就是作賤他又作賤自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想我寧願在那種新加坡的很窒息的模式，雖然是一件很慘痛的事，但是沒辦法，人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我覺得香港青年人現在已經覺得香港是已經是要爆了，沒可能是這樣。 不是，我覺得你不是那麼容易的，住在新加坡真的。即如果你住過香港和澳洲，你去新加坡住，你真的不是那麼容易住下去的。即你會想就是這樣想啦，我很贊成你的想法，但是到你真的住了下去，你日日咁个感受咧，你就会唔同噶啦。即系除非你真系香港真系要住，咁冇计啦。如果你真系冇出路嘅咁啊，如果你有少少嘅，都系香港好。 似乎两位主持人都系觉得都系香港好啲。咁但系如果真系香港再系继续咁样落去呢个社会流嘅话咧，咁睇嚟新加坡都有一个唔错嘅选择。咁或者我哋转一转话题啦。咁今次可以讲讲就一个比较好 hit 嘅话题，就系香港就是家暴嘅问题。咁我哋知道我哋嘅特首千金吓呢一排。 嚟嘅種種言行啊，同埋呢個事件咁樣啦。咁大家可能唔知喎，其實原來澳洲嘅家暴問題咧都係幾嚴重嘅。咁啊，蕭華姐姐喺呢邊好似做咗啲 research 啊嘛，有啲數據俾大家。 嗱，澳洲嘅家暴其實真係非常之嚴重嘅。咁喺舊年嘅11月咧，就有一啲嘅官式嘅防止家暴嘅一啲嘅運動啦。咁裏邊亦都係透露咗咧我係抄咗資料先知道咁嚴重嘅。其實澳洲喺每一個禮拜都有一個女性係被自己嘅 current 即係現在或者係以前嘅 partner， 佢就講 partner 即係伴侶或者老公或者未婚夫或者男朋友係殺害嘅。嗱，咁呢個其實非常之嚴重噶，咁即係話每一個禮拜一個，即係一年係有50多個啦嚇。咁同埋咧，即係每一個省咧都係有好多嘅家暴事件。咁平均咧就係呢一個資料唔係最 update， 因為佢冇最 update 嘅資料。喺2004年咧，聯邦政府係統計過咧喺整個澳洲嘅家暴事件係有40萬宗。咁而係87%咧，都係女性係受呢個家暴嘅受害者嚟嘅。咁其實喺澳洲，每1/6嘅女性都已經係曾經受到身體或者係性方面嘅暴力。咁而係1/4個咧，亦都嘅女性咧，即係另一個統計咧，就係曾經係經受過一啲 emotional 嘅 abuse， 即係情緒上嘅一啲嘅侵擾。咁所以咧，嗱，我自己就覺得好奇怪，因為我喺嚟自喺香港咧，我就以為西方社會係咁先進，又有民主又有自由，女性亦都係一個好自由嘅環境裏面長大。但我真係估唔到咧，原來澳洲嘅家暴事件係咁嚴重。咁喺2013年咧，每一日啊喺澳洲嘅家暴事件咧，每一日都係有74宗報告俾警方嘅。咁呢個咁嚴重嘅問題，仲要係咧，我好相信咧，成個澳洲你問人咧，冇一個人會，除非佢特別係做 research 啦，冇一個人會知道原來係每一個禮拜會有一個女性係因為家暴事件被配偶或者佢嘅 partners 咧所殺害嘅。咁喺咁嘅情形，我唔知兩位你有咩睇法咧？即係聽完呢啲數字，其實幾嚇人嘅。 如果一個禮拜俾人所殺係幾震驚喎？呢個數呢、這個 係好震驚㗎嚇。 消息咁，但係其實你睇翻都好奇怪，因為即係其實我覺得其實係改善咗好多嘅，喺我印象中。咁同埋我記得我睇過篇文咧，就即係講你有冇見過澳洲女人嘅？即係唔係少嘢澳洲女人，即 係大隻又肥， 好係啊，真係真係特別你都得㗎，真係唔係同埋佢哋都好剛烈下噶嘛嗰啲性格。你係 咁你西方社會嘅女性梗係㗎啦，咁你自由民主環境長大，善於 express 自己，咁梗係唔會話啞忍㗎啦，一般以為。所以咧喺澳洲咧有11月25日咧就有一個叫白絲帶日，其實就係紀念呢一啲即係被殺害嘅家暴，因為家暴而被殺害嘅女性。咁而佢裏面嗰個即係口號咧，亦都係 Stop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即係話停止向女性施暴啊。咁所以即係呢個暴力事件係嚴重。咁所以各位如果第日見到有人戴住白色絲帶喺11月咧，其實就係即係回應呢一個咁樣嘅運動嘅。 我諗係一個文化嘅問題咯，呢個。同埋一個係教育可以幫到改善到嘅問題啦，即係話嗰啲女性應該唔應該嗌人啊，或者係應該要做啲乜嘢啊咁樣。呢個係一個文化。 咁我又想問你哋兩位咧，你哋啲爸爸媽媽有冇即係喐手啊咁樣嘅情形？你記唔記得咧？ 我就冇喐手嘅，但係就好多 verbal abuse 咯，好多 verbal abuse 咯，即係好多言語騷，即係我唔中意用呢個字啦，不過即係好多語言暴力咯，同埋咧。其實家暴的定義呢，或者我可以解釋一下何為家暴呢，即是大家分不清楚一樣東西，即如果從法律上呢是沒有一樣東西叫家暴，即法律即 現行你我講緊澳洲也好，那麼多個州也好，香港也好，其實沒有家暴法的，主要都是一般的可能你傷害他人身體啊，或者 GBA 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啊，那這些或者你 common assault 啊，普通襲擊罪，那其實是用這些罪去到包羅了一些東西的。但其實家暴這個問題，我成日所講家暴其實係比較似係一個社會學嘅名詞嚟嘅。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好似譬如好似今次梁晴恩依單嘢咁樣啦，我哋話我差佬唔做嘢。咁其實嗱，好老實講，好多時候咧警察執法上面咧係處於兩難嘅局面。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家暴嘅時候。 候，尤其是譬如今次好似特首呢单嘢，就系、是、两公婆同个女啦。咁你唔通拉咗个老公，拉咗个老豆老母？你拉咗佢嘅话，个僆仔又冇咗老豆老母，系嘛？咁变咗好多时候你就好两难啦。因为你去如果去执法到底嘅话咧，其实到最后受害嘅咧，往往可能系个受害者。嗱，如果系个老豆去佢个老公打老婆嘅，咁可能老公系经济支柱，你拉 Q 咗个老公，个老公份工都冇，咁个老婆生活点样啦？如果系屋企里面系有小朋友嘅，又有嘅老婆系依靠个老公作为经济支柱嘅，咁其实你咁样系令到个事情更加差噶，系嘛？除非系好严重、好极端嘅事情，警察先会介入咯。如果唔系话，尽量其实都系希望保持嗰个家庭嘅完整性。所以其实有阵时唔系话警察唔想执法，而系话你大家要了解到就系话你執法咗之後會達到咩後果呢？咁即係其實依個係好多時候警察或者甚至乎去到法庭法官判案嘅考慮咯。咁另外家暴仲有另一個層面就係咩呢？就係好多時候唔係話肢體上嘅一啲暴力，其實好多時候語言暴力或者啲精神嘅折磨呢，即係譬如你長期嘅 verbal abuse， 長期嘅一啲謾罵，或者你長期對一個人嘅精神嘅虐待呢，其實如果你話用一個社會學嘅角度嚟睇呢，其實都係家庭暴力嘅一部分嚟，因为佢哋嘅观念就系话你到咩，即系你系长期令到一个人处于一个不正常嘅状态咁样咯。 几年前咧，我系做过一啲嘅 social worker 啦，咁我就系做过一啲家庭暴力嘅妇女支持小组。咁点解系咁咧？原来因为我就发觉，原来我身边嘅好多嘅 clients 咧，有佢哋有家庭暴力嘅呢一种经验。佢哋唔敢出聲，有好多甚至係去到本來已經係告咗個老公啦，咁但去到上庭嘅時候咧，佢哋都唔敢行出嚟噶。咁成件可能係我哋做得好辛苦嘅一件事，希望去站出嚟指證老公啊嗰啲，全部都係唔做到噶嚇。咁因為嗰、那個即係肇事者或者嗰個受害者唔肯出嚟指證，你成件事都係冇得做嘅。咁我哋唔係話一定要好似頭先你咁講。其實家暴是最大的困難，因為你搞完之後可能他的家庭更慘過以前，這個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不想，但是當你又要知道個女性是面對不公義的時候，你又覺得她其實也都應該站出來，因為你不站出來也都有一個更壞的後果，就是她一直再 abuse 你更多 加去。但你們的宗旨是什麼呢？就是你們 provide service 的時候，其實是有沒有說 其實都是 awareness 的， no 其實都是告訴你什麼叫家庭暴力。好像剛才你這樣說，我不是一個法律的人士，但我們一早已經跟婦女說，所謂家庭暴力一般人當然以為打你啦，就是打到你，所以就去驗傷，這件事好像最簡單。但是其實如果我們即再深入都了解，在澳洲，我說在澳洲，我們認識的家庭暴力或者有很多的社會或者政府給我們的單張說明，除了是 physically 身體上之外，一切語言、社交、財政、精神呢啲全部都係屬於暴力，譬如話我唔俾你出街，咁呢個應該係暴力；又或者我唔俾你聽電話，唔俾你接觸你嘅朋友，喺社交上呢一個已經係一種暴力。isolation 本身都有一種暴力，咁即係擴到咁闊嘅話咧，其實好多女性慢慢，我哋唔係要去做任何嘢，只不過要去認識，認識咗之後，如果佢哋覺得係有困難嘅話咧，就互相支持，甚至互相訴苦嘅啫。但係大家會知道，到咗某一定嘅時間，可能就要企出嚟啦。咁我哋都係支持咗好多婦女，係因此而攞咗一啲暴力禁制令俾佢哋嘅老公，就係禁制佢老公再接近佢或者係打佢。如果唔係咧，個老公嗱。個老公就會有即係刑事嘅責任啊，等等。 係咪好多都係新移民啊？咁你嗰啲個 clientele 係咪好多好大部分係新移民？ 因為我嘅工作範圍基本上就係新移民，咁所以全部都係 新移民。哦，即係 target 新移民嘅。 唔係 target 新移民，因為我份工係新移民，服務啲新移民。其實我做呢個暴力支援小組係義工嚟嘅，因為我就係見到佢哋有個問題，我就自己額外揾一啲時間出嚟，就係成立一個支持小組。新移民有個特別嘅困難，因為佢哋喺社交上喺經濟上或者喺個文化上都係即係嚟到係好冇支持嘅，咁老公亦都可能係因為轉咗一個地區，轉咗個環境咧，經濟狀況啊或者做嘢啊樣樣都好唔順心，又冇家人嘅支持咧，就更加容易有暴力傾向。咁所以咧，我係明白嘅，係非常明白。咁但係都要話俾我哋識嘅婦女聽咯。咁所以呢個家庭暴力咧，一來喺我哋澳洲嘅主流社會並不罕見，二來咧喺我哋唔同嘅社區，我知道嘅就係香港人、中國人。我接觸比較多，同埋我知道嘅韓國女性係好多受呢個家庭暴力困擾嘅， 咁我諗大家其實都知喺澳洲有另一個家庭暴力好嚴重嘅人種啦嚇，社區其實就係Aboriginal， 即係呢度啲土著。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呢度啲土著係因為佢哋本身有好多自己嘅，我哋都可以叫特權啦嚇。咁啊，社會上又對佢哋要有特別嘅尊重啊，免影響佢哋嘅文化或者傳統咧，係對佢哋有太多嘅照應嘅。我自己認為啦嚇。咁而佢哋個家暴情況係非常嚴重，而我自己知道嘅，佢哋嗰個強姦自己子女嚇，即係爸爸強姦自己嘅子女或者媽媽強姦自己子女嘅情形都係非常嚴重。但係主流社會有 媽媽都有， 媽媽會強姦自己嘅仔嘅，有嘅係好恐怖嘅。你聽完之後，你會覺得咩世界？但係 即係嗰啲土著 Aboriginal 咧，嗰個家暴啊，嗰個 sex 嘅問題咧係好嚴重。但係因為主流社會佢成日用呢一個我哋嘅傳統、我哋嘅乜乜、我哋嘅文物咧，就搞到個主流政府唔係好敢去處理佢哋。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喺大概係兩年前或者一年前啫，有一個好大嘅消息就係有一個 Aboriginal 嘅家族，自己十幾個人咧係住喺一個好似棄置咗嘅貨倉或者嗰啲車裏邊，十幾個家族嘅成員全部亂倫，你直情覺得恐怖到咧。後來就老師發現，而因為佢哋全部亂倫，佢哋繼續一路生啲細路都係mentally 有問題，即係智力上有問題。即係呢啲咁嘅情形咧，你會發覺嚇、原來我哋一個所謂民主嘅社會，想象唔到，仲有喺個報紙度係賣咗好長時間。咁但係即係事後點樣 follow up 我又唔知啦。咁所以其實咧，當你有時你真係會好感受到咧，當你認識得比較多嘅時候咧，你對呢個世界嘅恐懼咧係多咗好多。 一個政府你唔可以隨便去介入一個家庭嘅事務噶嘛，因為你點去決定佢係咪家暴啫？或者嗰、那個你俾人鞭打，可能好有快感噶、那個人，即係當然我哋知道家暴唔係一樣嘅事啦。 你佢唔會告啦，係咪啊？ 唔係講清楚先 ，S and M 唔係家暴嚟嘅。 唔係當然就係啦，係，所以就係話你一個政府你唔可以隨意去干擾一個家庭入邊嘅事噶嘛。所以呢個一直係一個文化嘅問題咯，即係根本就係、主要我覺得要正視呢個問題嘅係男性。 但當呢個所謂家事已經係犯法嘅時候咧，或者影響一個普通公民嘅權益啊、自由啊、意志嘅時候咧，咁呢一個係犯罪， 政府 一方面係違咗法嘅話咧， 係 你必須要介入啦。正如我頭先講，如果一個 Aboriginal 佢爸爸係強姦咗自己個女，你唔介入，你唔清走佢嘅話，咁佢會繼續嘅啫喎。 但你介入，但係我哋唔可以去指示政府去解決呢啲家庭暴力嘅問題咯。佢只可以就係拉佢咯。 冇錯。所以我哋一定要教育我哋嘅子女或者我哋嘅朋友，话俾佢听呢一句，亦都系即系其实人当你有咗认识之后咧，你对呢个世界嘅睇法系唔同嘅，你对于自己嘅权益亦都系知道系唔同嘅时候咧，所以成个澳洲嘅家庭暴力嗰个运动，好多时都系所谓 awareness， 即系话对佢作出呢即系警醒自己，唔好发生呢啲事，或者对周围嘅嘢系敏感度强啲。我自己系人哋嘅妈妈咧，即系子女嘅妈妈，我更加應該要知道咧，即係呢件事一定係要即係正視。 其實我補充一下，兩位都講咗一點好好嘅，就係話咩咧？其實咧，而家比較自由派嘅想法就係話，政府係唔應該干涉private citizen 所做嘅嘢嘅，即係你一個正常公民閂埋房門，自己做啲乜嘢關你叉事咩？係咪先？你理得我搞機啊，定還是玩 SM 啫？係唔關你事嘅。但係個問題就喺度啦，就係話但係政府係有責任去保障每一個人嘅基本人權。咁如果你喺屋企你受到一啲虐待嘅时候咧，不管系精神上或者肉体上咧，甚至乎系禁锢咧，嗱呢一个政府系有责任介入嘅。咁但系我哋要分开两样嘢，就系话如果喺唔超越呢啲界线嘅情况之下，一啲即系公民喺闩埋房门，佢哋中意做任何嘅行为，即使系唔道德嘅，或者即系可能肛交或者系S&M 咁，或者即系其实呢啲嘢，我一般人觉得传统上系唔道德啊。政府是不应该干涉，但是如果去到一个好像今次梁齐恩这件事，就去到一个非法禁锢，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仔，她不被阿妈打到成只脚瘀晒，那很明显牵涉到人身伤身体伤害啦，甚至乎不准她离开家，这个是非法禁锢来的。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政府啊係有責任去干涉嘅。咁甚至乎頭先阿小華姐姐講話亂倫添，咁就更加係不單止係依、這個道德上唔容許啦，法律上都係唔容許嘅。咁所以其實就條界線其實都幾清楚嘅呢方面。 其實我冇乜感覺對呢個 case， 不過即係其實佢好多分析其實大致上都講咗佢個 case 係點樣嘅。呢個政府係需要介入嘅，同埋如果你講到去香港嘅第一家庭，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第一家庭呢？其实呢样嘢绝对系同民主政治有关啦。因为如果你喺一个民主选举入面，你嗰个成个家庭喺选举嘅过程已经俾人 scrutinize 晒噶啦嘛，你唔会有一个咁样的家庭， 冇、可能选到， 冇可能会做，冇可能会出现嘅。咁呢样嘢我谂比较少人讲过啦。咁但系我想讲翻点关于家庭暴力嘅咧，就系好多时受害者都系女性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男性嘅问题嚟，我想讲，就算你嗰个女性系点样去 aware 你要呢、這个 relationship 系已经系toxic 啦，已经系 abusive 啦，你要企出嚟，但冇人想呢件事系开始发生噶嘛，佢都系一个受害者嚟啫嘛。 佢依单嘢个家暴咧，就系个妈打个女的。我嗱好老实讲，我又觉得梁振英未必会喐手， 系 即系反而系而家系个妈打个女的，所以即系呢个 我唔系讲紧佢呢单，其实我讲紧即系讲翻澳洲呢个家暴嘅情况就系、是，其实喺个文化问题，而系一个男性要注意嘅问题，同埋要去解决嘅问题咯。系啊，即系我作为一个男性， 我就觉得呢个系主要系教育上嘅问题。事实上，我觉得事实上比较即系受过比较高等教育嘅人咧，我觉得佢即系唔一定啦，但系即系比较你会即系有家暴嘅情况出现嘅机会系少好多。 你嗱，阿 Sam， 我冇乜统计吓，因为统计数字有时、 你觉得唔系？ 唔系觉得，我见过嘅反而真系唔系，我觉得非常之奇怪。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有一个大学嘅老师，基本上系卖咗报纸吓。佢係教中文嘅，咁佢平時嗰個樣咧就係嗰啲 typical 嘅謙謙君子。其實咧，大學老師唔使一定要著曬西裝，但呢一件咧就日日著曬西裝，打曬呔咁，即係三件頭咁樣翻工，咁又即係個唔係咁跟住。 哇！你好似講緊我。 唔係咁跟住咧，佢最大嘅特點係斯文到雲，仲要係咧喺條街度，你覺得佢驚踩死蟻嘅，即係嗰種咁謹小慎微嘅，我認為係小人物啦，我好怕呢啲咁樣嘅咁鬼傳統嘅讀書，所謂讀書人啦。哇！點知後來原來佢打個老婆打到傻咗不特止，跟住仲要打埋個女，仲有佢個女嗱呢件事喺十幾年前喺香港報紙賣行曬嘅，咁而佢仲要係打個女，個女係28歲，打到個女咧最後忍唔住到佢自己28 係啦，讀書係非常叻嘅個女都嚇，即係攞好似係九優，如果我冇記錯，因為佢係大學嘅老師嚟嘅，啲仔女又好似第一個女，仲要係佢當佢打個老婆嘅時候，佢個女真係頂唔順啦，於是就成件事錄影曬，跟住交俾大學，咁大學最後咧就即係炒咗呢個老師嚇，咁當時都引起一個爭論，就有啲人就話：喂，佢家暴梗唔啱啦，打人都唔啱啦，點解你要炒佢咧？你唔應該係介入嘅，你除非你話佢犯咗某某某喺大學嘅條例啫，但係佢係刑事，甚至係打老婆都唔應該炒佢啊！咁但係呢個我哋唔好爭論啦，呢度嚇。只不過我係覺得，我嗰次就係覺得，哇！如果你話全世界人打老婆我都信，就係、是、呢個老師我唔信。第二，我亦都識我自己嘅知道朋友嘅朋友咧，亦都係好高級嘅知識分子，兩公婆都係，個老婆都係讀好多書，長期俾老公 abuse。OK， 連個屋企裏邊啲小朋友都係嘅，全部都係 well educated。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咁所以阿 Sam 你講呢句咧，嗱數字上我冇得統計。因為我唔知道，但係我自己親歷嘅、親身見到嘅各個階層都有，而我知道澳洲嗰個統計亦都係話，好多時候家暴就反而唔係個經濟背景，不過即係話唔係話你係 higher 嘅高層啲嘅人定低層，但係家暴往往會發生喺就係某人失業啊諸如此類，即係當佢有困境嘅時候，家暴個情形更加嚴重。但係就算唔係有困境咧，其實唔同階層嘅人都係有家暴事件嘅。咁所以咧，我保留呢個睇法啦，暫時都係唔一定係因為乜嘢嘅 education 嘅背景。 因為我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喺澳洲嚟講咧，好多家暴嘅情況其實係同酗酒係有關 的。啊，係呢、這個的確 是。即係啲可能係啦，可能佢哋係即係尤其是可能比較南嶺嘅人啦，咁可能佢哋即係由細到大都係習慣咗酗酒酗到好犀利噶嘛。咁飲醉咗之後咧，就會打老婆打仔啊，咁尤其是可能有啲咩唔順利嘅時候飲大量。 兩杯就禮咁樣。咁呢個係我 印象 見到，即係我唔係我見到嘅情況啦，而係話即係政府好多時候 target 即係都係 target 呢一個問題，就係、是、酗酒嘅問題咁樣。咁所以我就咁樣講啦，因為相對地，如果可能啊比較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嘅，可能個自制能會好少少變咗，即係唔會有咁容易有呢啲情況出現。咁當然我冇呢個實際嘅數據去支持啦，但啊起碼某程度上，酗酒同埋家暴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 受教育程度高嘅人咧，又係一個感覺就係佢話俾你聽，或者人哋話俾聽呢個人係有家暴嘅，你都唔信嘅。是真的可以咁嘅，因为你望落去斯斯文文，平时都嘢都唔会讲嘢大声嗰只咧，然后喺屋企会打老婆咧，就觉得哇咁都得，真系好奇怪。咁譬如讲翻阿齐恩呢件事啦，其实我自己就觉得你就算睇阿齐恩呢一个，其实我都唔知佢系咪家暴啊。老实讲，而家都冇调查到。老实亦都要讲一句好坦白讲，阿妈打女又唔一定系家暴嘅吓，又话仲有又一调翻转。如果我哋系将呢件事好中立咁样睇，唔好认为嗰个系梁振英同埋佢个好核突嘅老婆先。如果系一个普通嘅家庭，我哋可能甚至会认为根本可能个女系 short 嘅，唔出奇嘅，因为精神可能有问题，可能食咗药，可能好多嘅因素。所以咧，我自己喺呢件事度咧，如果佢唔系梁振英夫妇嘅话咧，我会觉得我系 neutral 嘅，因为我自己都有仔女，亦都系我个女都二十几岁，或者我见到好多朋友嘅小朋友都系十零岁、二十零岁。呢一个时期如果佢系反叛嘅话，系可以好大镬嘅。咁仲有回应翻头先阿 Sam 你话嗰个家暴事件，如果呢件事系真系发生，咁话梁振英家庭本身全部都系 well educated。你谂下，如果阿齐恩讲嘅嘢系真，佢阿妈讲嗰啲嘢几核突？喂，好下流， 好核突啊！真系好下流，我老豆老母都 好下流啊！真系讲粗口 咯，你死蠢西，周街俾人，周街俾人屌，要出去做鸡啊嘛，周街俾人屌啊嘛，系咁 冚啊！点会有啲咁嘅阿妈嘅啫？即系如果自己个妈讲埋啲咁嘅嘢，即系自己都冇，即系话，即系唔想做人啦，系嘛？有个咁嘅阿妈。真係 好誇張， 真係好誇張。嗱，有啲阿媽咧係咁誇張，呢、這個咁嘅黐線婆咧，如果佢真係講啲咁嘅嘢咧，即係難以饒恕同埋難以接受啦嚇。無論個女係點，其實阿媽都唔應該講呢樣嘢。不過我亦都要講一件事俾你聽，我真係難以想像，亦都係唔係家暴事件嚇，不過係 related 嘅。我自己當時，我個女當時中學嘅時候咧就有男朋友，咁我覺得冇乜特別啦，我係一個好開放嘅，咁啊淨係叫個女小心啲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咧，佢自己有一個同學仔，如果我冇記錯，當時大家都係15歲到，應該係呢度嘅 E&I 嚇。咁於是咧，呢個係香港人嚟嘅。咁呢個女仔咧，又係想喺自己同學裏邊咧，同個男朋友仔拍拖，即係同學嚟。咁你知唔知佢阿媽點鬧佢啊？佢阿媽第一梗係唔俾佢拍拖啦，第二就話：你咁早拍拖，你不如去做雞啦！你黐線啊，真係。 系啊， 咁我个女翻嚟问我乜嘢叫做做鸡啊？咁于是我就解释俾佢听。哇、哦！但系点解会有个咁嘅阿妈噶？点可以咁样去诅咒自己个女？香港人嚟噶，即系佢紧张咯。我明，佢亦都唔想个女拍拖，我都明。但系我话点解呢个阿妈可以讲啲咁下流嘅嘢？第二，点解要咁 abusive 啊？你明唔明？我、哦、话如果我系佢个女啊，我真系唔兴或者唔离家出走先奇嗱。我谂起阿梁齐恩呢一个咧，我即刻谂翻起我呢、這个我个女当时个同学仔个妈咪，佢就系咁刺激噶啦，佢净系觉得个女要拍拖咧，就用啲咁伤害性嘅语言去闹佢，妈妈闹女成日都有，真系嘅。但系你用啲咁伤害同埋咁侮辱性嘅说话咧，我真系第一次听，同埋咧我仲觉得嗰个都系香港嘅人嚟嘅，即系我成日觉得香港人应该斯文啲咁，但系真系原来唔系噶，一个阿妈可以咁侮辱自己嘅女，咩人嚟噶？ 而系呢啲说话出咗口， 好下流啊！真系， 或者我就可以讲下信报连月增嗰篇文啦，好似讲得几有意思，几道题嘅。咁基本上篇文系讲咩咧？就系话，即系齐恩而家面对嘅困境咧，就基本上系全香港人面对紧嘅困境啦，都系点样讲咧？唔系今日先出现嘅啦，而系咧中国人咧，包括香港。港人啦，有个好奇怪想法，就成日觉得个政府系老豆嚟咯，即系北京系阿爷，香港政府系老豆、父母官。咁所以其实呢啲所有嘢咧，你同嗱，譬如同我上一辈嘅人讲嘅话咧，佢全部都系咁嘅谂法嘅，即系而家讲紧系五啊岁上下嗰批咧，全部都觉得系佢潜意识都觉得个政府系老豆嚟嘅。但系即系如果不如年轻啲啊，又可能而家啲僆仔又或者。 受西方教育影響比較深，我會覺得，喂，個政府係我授權俾佢幫我做嘢噶嘛，即係比較即係社會契約論嗰個思維模式。咁因為好多時候嗰個唔同咧，就係由呢度出現。咁你睇好似今日啊，即係今次嗱請呢單嘢，其實喺屋企咪就係佢老豆老母覺得，哇，你老豆，我老母，我唔准你做乜，我要你做乜，我唔准你做乜，你唔准駁嘴咁樣。咁其實如果比較一個開明啲，好似阿小華姐姐咁，可能開明啲嘅。父母可能会换一个方式去同你去沟通啊，去讲啊 杨 咁 齐恩都大个 样。咁 咯， 好似 廿 好 几岁啦， 廿几 廿 岁啦， 三 廿 岁 十， 啦，直情系大人嚟嘅 佢 law school final year 啊嘛，咁廿四啦，应该有三四 law school 读四年应该24岁。咁佢其实即系变咗齐恩而家面对嘅困境，其实全香港人面对嘅困境，就是、对住一个政府，佢觉得佢系老豆。佢講嘢，佢都佢講嘢，你一定要聽。佢唔會同你係覺得啊點樣循循善又好好溝通，佢係唔會嘅。甚至乎話一言不合就喐手打你咁。而家即係佢偏本主義就 highlight 唔係 呢 連 樣 月 嘢。 珍，我想補充下嘅就係佢講到咧，就係齊恩就好似香港咁，係本來就受西方文化影響嘅。咁啊讀完晒書啦，咁翻嚟諗住咧，即係回歸即係自己個家庭。咁點知原來發覺同家庭嗰個觀念啊，即係越走越遠嘅。咁於是咧，而家就要準備出走啦。咁事實上齊恩就真係出走咗。連月珍呢篇文章裏邊咧，就好明顯地，佢冇講獨立啊，咁但係意有所指嘅就即係話香港人已經頂呢個上邊嗰個人唔住，準備咧係要離開啊，即係或者要同你分道揚镳。咁所以呢篇文章我覺得即係寫得幾過癮嘅。咁同埋咧就有個最大嘅特點就係真係將齊恩同埋香港咧聯繫得好好嘅，即係一個受過西方教育嘅人都想翻去自己傳統嘅中國父母嘅時候咧，發覺大家係唔能夠合，而且個關係越嚟越差。其實真係好似我哋香港咁，然後咧，而家就係準備咧，要即係同佢即係抗衡啦嚇，即係好大嘅摩擦之後咧，齊恩就出走啦。咁啊，意有所指咧，香港究竟係應該點樣走下去咧？咁我覺得佢係講得幾有趣。咁而當然裏邊，我唔知你知唔知啦。咁、那個咁啊，死人689啦，即刻係發封信咧，又要遺憾啊呢、这個連月珍咧，就直情又喺信報嗰度登咗。咁然後信報嗰、那個主編叫郭燕明咧，即刻又要登一篇嘅通告啊，或者一篇我谂系短文章，就系话即系连月珍先生嘅文章咧，就唔代表信报嘅立场。咁即系呢个狗咧，就真系好鬼狗啊，真系好乞人憎。 呢个唔系废话咩？不嬲，专栏都唔代表报章立场噶啦，不嬲都系噶 咁啊， 啦， 但系真系好乞人憎咯，成日喺度讲，因为佢上次俾人告过啊嘛，因为有连月珍嗰篇文章，信报又系跪低然后道歉噶嘛。 咁佢有冇啲咩隐 唔 喻 知你 啊？ 记唔 香港人要点做啊？应该点做啊？咁样，其实我冇睇过嗰个文章啦，但系。 唔系，佢咁样讲啦，最后即系其实佢讲咗8点，梁启恩嗰个 relationship 同佢爸爸妈妈就配合埋香港嘅状况啦。咁到最后咧，阿连月珍系讲嘅，最后回归者有悔意啊，即系翻屋企嗰人咧好后悔啦吓，要求独立自主、命运自决。咁我觉得讲得非常之好啊，其实即系话香港人以为啊得啦，我可以同你我最憎用呢个譬如啊老豆或者阿妈啲譬如，我最憎 OK 唔好理啦，即系话以为都可以翻去嘅，我读完书啦，我翻嚟同屋企人一齐啦吓，咁而家但系发觉系根本冇可能喺埋一齐嘅时候咧，梁启恩就出走。連月珍就話香港人要命運自決咯，開始要咁樣諗，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咯。即係大家同埋佢中途有講過係關係好惡劣，關係越嚟越差。當了解得更加深嘅時候，發覺根本都唔可以喺埋一齊，咁所以就要命運自決咯嚇。 我覺得佢都係借題發揮嘅，有少少。 當然係啦。 但我自己覺得其實梁齊恩呢單嘢，我覺得係全香港人嘅問題。真係你自己嗰、那個你嗰、那個地方嘅首長咧，家庭出咗呢、這個。家庭暴力問題，同埋你而家嗰個梁齊恩，佢可以點做咧？咁如果你政府入嚟啦，咁 嗱，我自己其 佢 實 冇出 覺 路。 得咧，係唔係家庭暴力咧？真係唔可以 confirm，因為就算係梁齊恩係 upload 咗一啲相片喺 Facebook 度，係成隻腳都係痕啊，咁個所以一啲傷痕咧，老實講可以係由他人造成，亦都可以係自己造成，亦都可能係打鬥造成啊！即係譬如佢同佢阿媽，喂，老實講差唔多大隻嘅啫，梁齊恩係再細瘦啲啊，我諗下。佢阿媽就大嚿啲，但係如果你話要打交，我講打交嚇，唔係俾人打，兩個人嘅話咧係可以大家都有傷痕噶啦。咁第二仲有梁齊恩本身咧， 我真係好客觀喺呢件事，我成日都話我好知道有啲人咧係好反叛咧，亦都係好難搞。梁卓欣自己可以自己製造傷痕，因為佢曾經試過自己戒自己手啊。我嘅意思係咪家暴唔知，就反而係呢個香港政府或者有關方面冇介入到，咁所以調查唔到係咪家暴事件。如就算乜嘢事件，家暴又唔係，乜嘢都唔係，大家互相打鬥乜都好，或者係梁卓欣自己喺屋企自己搞到自己瘀曬啊、傷曬啊，嚟到講得衰啲屈佢阿媽。無論係點都好，我自己作為一個媽咪嘅角度，除咗睇香港人好悲慘，有一個咁恐怖嘅家庭做第一家庭之外咧，第二我就好集中喺嗰個子女關係咯。我就覺得，就算你係打贏呢個女，打到佢死咗遍體鱗傷，以後喺屋企聽曬你話咧，其實個阿媽都係輸曬。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屋企嘅家庭，作為一個媽媽，通常係成家嘅中心，相對於父母嘅關係嚟講，一般嚟講仔女對媽咪係更加。關係密切嘅咧，佢已經係失敗到，即係如果一個女係憎你憎到咁，無論係咪真係俾你打，或者係屈你打佢咧，嗰、那個關係已經係衰到冇得再衰嘅話咧，你做阿媽嘅就唔該你檢討一下啦。即係個女當然啦，女係細個嗰個唔一定識檢討，但係你會造成一個女咁鬼憎你咧，除非佢係癲嘅嗱，癲就第二個 issue， 即係成件事都唔係真嘅，係梁齊欣自己作，因為佢神經失常咁嘅時候咧，咁我冇得講啦。如果都唔係，哇！呢、這個家庭嘅關係都係恐怖絕倫。我自己作為一個阿媽咧，我覺得唔該你作為一個女人啊，諗下點樣去將你個家庭去搞好啦，唔好去追入去周圍搞搞。 啊！你問我，我好同情梁卓欣嘅，亦都同好同情香港人，因為大家所面對嘅處境係好相似。咁即係你話即係打交啦，好老實講啊，唉，你梁卓欣阿媽都我睇佢年紀都差唔多 六張啊， 五啊零歲到啦，應該六張啦，唔好講笑啦，同個廿幾歲嘅細路女打交，邊個講 size 㗎？一巴冚死你啦！講真，係咪？ 不過梁卓欣最近係勁瘦咧，可能真係冇力噶。佢好似厭食咁啊，個突然間瘦咗好多。 唔會啊！你除非你話你五啊幾歲嗰個人，你不嬲有運動開，不嬲有操開。如果你純粹話一個廿零歲嘅年輕人同一個五啊幾六啊歲嘅人，即係講喺喐手腳上嚟嘅，你點會？我唔會相信會係個老人家贏。 但係可能 是如果你咁樣講嘅話。 媽， 咁我哋唔知， 我覺得一般嚟講， 係啦，咪就係，係 啦， 咪所以我就咪所以我咪就講呢個 point， 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咧，好老實講，我又覺得如果梁卓欣係完全嘅反叛，完全同老豆老母割席決裂嘅話咧，就唔會採你翻嚟香港住啦，講真，係咪先？即係我覺得， 咁佢最初唔知佢頂唔順噶嘛，有時要住過先知噶嘛。 唔係咁嗱，始終。我覺得喐手打老豆老母咧，就唔係個個人都做得出嘅。 咁睇下邊個老豆老母啦、啊。如果咁衰嘅老豆老母，我哋贊成佢打嘅，唔係我打佢打。 咁我覺得就未去到，但係即係我覺得咁樣睇啦。你我又覺得佢喺公務上嘅事係一件，咁就佢私人另一件啦。但我就覺得好有趣嘅連爭議片咧，就 highlight 咗喂，其實香港其實就係喺度家暴咯，即係而家北京係閂埋門打狗啫嘛，啱啱先？香港人好似今次咁樣，梁齊恩又上 Facebook 又成，又話會見離家，其實咪即係好似今次雨傘運動咁樣咯。即係你閂門打狗，你覺得你家事唔關外人事嘅，你搞到咁大鑊嘅，咁唔係要而家咪要搞到離家出走咯？其實同一個道理啫嘛。即係如果北京係覺得，哦，我哋嘅關係係好似老豆同仔嘅關係，阿爺同孫嘅關係，如果係咁嘅話，咁唔該你都即係攞翻啲點講？即係對翻香港人好少少咯。你真係做翻個阿爺，會做個慈祥嘅爺爺咯，做翻個慈母咯，唔好即係好似曾偉雄所講嗰只慈母啦，係真係即係真係會照顧下你個孫嘅感受，照顧下你嘅仔嘅感受。即係你好多時候咧，老豆啲中國人嘅父母咧，我發現到個問題就係咩咧？即係覺得啲仔女係佢哋嘅 資產， 係佢哋嘅財物嚟㗎。嚇，佢資產，我要你點就點，我唔准你拍拖就唔准你拍拖。其實唔係㗎嘛，尤其是西方社會會覺得，哦，每個人都有一個個體，需要佢嘅權利係需要受到尊重。即係依一樣嘢，如果香港政府或者北京政府唔理解嘅話咧，其實係即係你唔俾香港人有一定，佢一定有一定嘅自主權利嘅話咧，依件事係沒完沒了。依件事再加上你中英聯合聲明，你基本法寫到明，你俾香港有高度自治，但係而家好明顯冇依樣嘢咯。而家根本乜嘢都成個香港政府俾人架空咗，俾大陸架空咗噶啦，係 即係我覺得連元正呢篇咧寫得好好啊，信報呢篇文。 我覺得唔係話北京政府要要認識到佢香港人嘅權利啊，諸如此類啊。其實呢件事反而覺得係香港人其實係有責任去搞清楚到底喺梁振英呢個家庭入邊到底係發生咩事啊？因為你哋要搞清楚嘅係你嘅責任嚟嘅喎，咁因為你香港入面有一個人，咁而家係唔清唔楚嗰件事，可能真係我都覺得可能唔係家暴啊，咁但係有啲咁嘅梁齊恩佢而家宣稱話係啊嘛，咁而家佢咁樣講佢阿媽，到底真相係點？係真係將香港人有責任去追查，因為你哋先係老豆啊嘛，你哋要及實。 咁點樣追查咧？ 扯佢咯！ 你個日日扯住689講5000万咧喺澳洲，佢騷唔騷你啊？ 暴動咯、啊，即係總之你要係你嘅責任。 暴動啊！ 暴動你 暴動都唔係因為梁齊恩啦，好多嘢都應該暴動啦。呢、這個第三條跑道都應該暴動啦。咁樣掠奪香港人的資產，真係而家問題，你就發覺一個冇民主嘅社會係何等可怕呢，任何嘢你都覺得好無力嘅，即係講得衰啲，如果梁齊恩真係俾人揼啊，揼到黐鬼咗肺，佢屋企爸爸媽媽係完全唔當個女係嘢嘅，而為咗自己嘅龍權或者權勢啊，更加係穩陣嘅話咧，寧願犧牲自己個女啊，可能放逐佢啊，甚至做瓜佢啊，你都冇辦法知道個真相嘅喎。由头至尾都系可以呃你，就算阿曾伟雄真系入咗佢屋企，跟住都出翻嚟开个报告就啊冇事噶，佢阿妈对佢好好啊，佢只不过自己癫咗，食错药咁，喂乜嘢都得啦。一个冇民主嘅社会，又冇呢个言论自由嘅，又冇监察权嘅，我哋啲人民系会死嘅，会窒息嘅，而家咪咁咯。 好，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同大家讲拜拜，咁下次我哋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